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咗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與美女。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你知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高铁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 北上頻道。 OK， 差啲講錯。咁啊，剛才第二節咧嘅歌名咧叫 I Have a Dream 啊，咁啊，大家都好熟噶啦 ，ABBA 嘅歌星啦，咁啊，揀一啲同Dream 有關嘅歌曲啦。咁呢個禮拜其實就好多中國人都喺度追夢啦。咁啊，除咗馬雲之外，其實仲有亞運開始咗啦。 仁川亞運 係啊，咁啊又一個打飛機嘅運動會啦， 好辛苦， 因為起碼都代即係200+外嘅金牌㗎啦。 係啊， 咁啊第一金，咁啊又係中國啦，咁啊其中有一個運動員個名都幾得意啊，呢個名就叫做張夢圓啊 ，OK， 又係同夢有關嘅，咁喺呢個女子10米氣手槍團體賽、個人賽佢都係攞冠軍嘅，咁啊團體賽就有包括另外兩位隊員啦，咁啊但係呢個名咧其實咧我睇哇，第一咦會唔會係假名嚟㗎？夢圓 ，OK， 圓咧就係、 是、圓、大團圓個圓， 大團圓個圓 ，OK， 小團圓個圓，張愛玲嘅，咁啊但係我覺得。唔理你係真定假，你個名即係其實咪有啲問題啦。即係點會個老豆同個女改個名叫夢圓嘅咧？即係如果你應該調翻轉個名，應該叫張圓夢啊，圓夢係咪即係一個希望嚟㗎嘛？點會用夢圓嘅咧？所以真係好撚難理解，有時中國人嘅嘢係咪先？搞唔得，搞唔掂， 失控。OK， 系啦，咁啊 ，anyway 就佢，我唔知佢个梦完咗未啦。咁佢攞咗金牌，攞金牌嘅意义系乜嘢啊？ 可以发达咯， 买一层楼噶啦，系啊，即系可以做业主噶啦。OK， 咁 所以好 开 心，咁啊真系梦完噶啦，啊梦遗都得。咁啊，咁啊，习总亦都继续佢嘅吓。呢、這个咩梦呢？ 外访 梦啦，今次就呢个中亚、南亚之旅啦，咁啊一啲即系党报咧就咁写嘅，个习总此次啊，习唔系习总啊，习主席啊，习主席此次中亚、南亚之旅就体现咗一个大国领导人嘅远见、卓识与 責任擔當，哇真係犀利啊，咁展現咗佢新時期嘅中國周邊外交更暖心嘅溫度更廣闊嘅維度，我真係唔知啲乜撚嘢中文嚟嘅，OK， 係即係我唔覺得會有人會覺得你好暖心咯，更宏大嘅氣度，以及咧與外部世界更積極互動嘅熱度，哇！屌你老尾真係，咁啊跟住咧就話更暖心嘅温度，冒號啊，這是一次意識相投，以私交促外交嘅友誼之旅。啊，咁有一句说话几得意，佢话一回山，两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啊。此次两亚行咧，习主席与各国领导人咧就兼顾情谊啊，行动语言不拘一格，咁啊亲和风范令人耳目一新。哇，我哋广东人只会讲一回山，两回熟，三回就大结局噶啦，点会三回就是老朋友咧？真系得意。咁啊。咁去咗咩地方呢？去咗咁啊，去咗几个地方啦，塔吉克斯坦啦，去咗呢个斯里兰卡啦，去咗马尔代夫啦，更最重要其实就係去印度啦。咁啊四个地方啦，咁啊首个中国领导人就去呢个印度。咁啊印度呢其实呢就集中呢就係参观佢就参拜嘅，其实都攞返去敬㗎，咁就参拜过呢个甘地，去个甘地故居。咁所以如果啲泛民好心你睇下新聞啦，即係如果你嗰日即刻弹出嚟开记者招待会啦，嗱而家啊证明啊集中係支持我哋占中㗎，因为喂去得甘地即係咩呀，即係認同甘地嗰隻不合作運動嘅精神啦， 冇錯， 和平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喂，甘地一生都係講呢樣嘢，你都唔識出嚟抽水，唉，所以你話你話呢班議員係咪失職㗎？丁屎咁多嘢都做唔到，咁但係咧。最精彩啊！習總就唔係淨係去甘地， 馬爾代夫， 馬爾代夫就正啦。去馬爾代夫咧，咁咧佢咧就講一啲好語重心長嘅説話。佢就話：喂，海外旅遊啊，要講文明啊。OK， 咁呢個同邊個講啊？唔通同馬爾代夫人講啊？梗係同中國人講啦。咁佢就話：佢話我想插一句啫。佢話我想插一句啊。咁啊插咩句咧？佢話。啊，都係時候要教育下我哋啲公民咧，到海外旅遊咧時候咧就要講文明。咁佢提咗三樣嘢，礦泉水樽咧就唔好亂咁掟，啊，同埋咧就唔好去破壞人哋啲珊瑚礁。第三樣嘢咧就係少食啲方便面，多食呢個海鮮。嗱，我哋睇逐樣嘢講下呢三樣嘢先。啊、真係要講，但我亦都希望跟住嘅説話，習總你真係要聽啊！咁我解讀一下啫。 好， 礦泉水樽不要亂掟，咁呢個好簡單啦、啊。呢、這個大家理解，因為即係呢個冇嘢，因為即係唔好製造咁多垃圾啦。呢個係明白，因為即係中國人去旅行都係咁噶啦。咁、第二樣嘢咧，就是、不要去破壞人哋嘅珊瑚礁。咁呢個咧就係、是、聽講咧，就係、是、話有一啲。馬爾代夫嘅官員咧就同阿習總，佢又唔係投訴嘅反應啦，即係喂，你啲國人嚟到我度咧，又潛水啊，潛咗個 水冇所謂嘅， 佢成個珊瑚礁掹上嚟都係有所謂啊，跟住影完相擺上網啊，又話自己哇呢、這個呢、這個睇下呢個，今日我見到呢個珊瑚真係靚啦咁樣，誒咁呢啲喂佢叫你最好唔好做啦咁樣，咁第三樣嘢咧。就是话叫阿习总就话叫大家少食啲方便面，多食啲海鲜，呢、這个真系有问题的。嗱呢、這个我谂代表住呢、這个系一个利益嘅问题啦。 系咯， 第一我谂我就先代表康师傅发言先啦。喂，大佬你咪伤害咗佢台湾人感情，我最近单。嗰單強冠遊啊，已經搞我哋都半死噶啦！喂，阿主席你真係德高望重啊嘛！你講句嘢好有影響力，你仲叫人唔好食少啲方便面，我真係執笠噶啦，大佬，係咪先？我話曬都愛國噶，我都係撐統一噶嘛，大佬，係咪先？啊，唔係統一方便面啊，係撐呢個兩岸統一啊！咁你唔好咁樣搞我，呢、這個我諗第一個即係傷害到呢、這個。 即係康師傅嘅利益啦。第二呢，我就想代表呢，就係馬爾代夫嗰條蘇眉講幾句說話啦。大佬啊，你有冇計過阿習總，你有冇計過你一年有幾多人嚟馬爾代夫先？冇一百都有五十萬。我產卵都產唔切俾你啦，你叫人哋日日食海鮮，一人食一條，我點喂邊個過海邊有五十萬條蘇眉俾你食啊？係咪先？你咪好有問題咧！你講呢句説話係咪先？喂，大佬，你見到啲你可你問下問下啲鯊魚大哥啊，啲鯊魚大哥話俾你聽啦，自從你哋啊富起嚟啊崛起嚟。啊！跟住日日攞啲魚翅當飯食嗰陣時，喂，食到我絕種啊，大佬，係咪先？咁我覺得你真係好有問題咯、啊！你講呢句説話， 哇！佢真係，佢點會叫人食多啲海鮮嘅、啊，大佬、啊，真係會出事㗎喎、 啊！嗱、啊，呢、這個咧，佢係反映翻樣嘢，就係、是、我諗呢個應該大家記得咧，就係喺呢一兩年都有啲新聞報道啊，就係、是。馬爾代夫啲酒店咧，咪收起啲熱水壺嘅、嗯，因為啲強國人咧，好中意喺個房入邊咧，就即係食方便面啊嘛。咁、嗯、所以強國人咪投訴，先投訴先噶，係啲強國人投訴，點解你啲酒店冇暖水壺，玩唔俾煲熱水、嗯？其實就係阻止佢哋食方便面啊嘛。因為你知啊，嗰啲強國人旅行咧。嗯，帶兩個夾，有一個夾係裝方便面㗎嘛，係咪？我哋以前都講過，因為食唔慣啲嘢嘛，成日話唔慣啊嘛，咁所以佢就食好多方便面。咁、嗯、可能呢，就有啲馬爾代夫嘅官員係反映俾阿習總聽，就話叫佢，即係話喂佢成日都喺房度，佢唔出嚟㗎。係 啊， 其實我都唔明佢哋嚟呢個馬爾代夫做乜啦？佢哋唔係想親近大自然㗎，我都唔明佢做乜，佢係好中意匿喺個房入邊咧睇電視啊。食面啊， 煲劇啊， 系啊，煲劇啊，一撚樣。其實嗰啲嘢，喂，如果你做嗰啲嘢，你不如叫你嗰啲國民翻翻去你自己做國得啦，係咪先？你使乜嚟馬爾代夫啫？咁所以可能阿習總就覺得，哎，唔得，我要講兩句説話啦，即係就叫佢哋少食方便。你叫佢少食方便面係得嘅，但你唔好叫人哋多食啲海鮮啊嘛。屌你，喂，有其他嘢，譬如你话喂，食多啲草咯，屌你攞翻好多草啊嘛，系咪先？你喺嗰只慈禧式屙屎嘅同时，咁你咪可以拿啲草食咯，即系咁样同一时间又食又屙，两个人一齐嚟都得噶嘛。咁但系你唔好叫人哋食多啲海鲜啦、啊，真系好大镬噶。 你嗰度。大佬唔好话苏眉啊，大佬、啊、有几多兄弟仲喺翻嗰度啊？ 系啊， 系啊，啲蟹啊， 系啊，大佬你仲有计下、啊？你一年大陆有成亿，起码过亿人，即系去旅行噶嘛、嗯，所以你唔可以立乱去鼓动呢啲嘢咁，所以希望阿习总下次就慎言啦、啊，即系唔好搞咁多呢啲嘢啦。 系啊， 咁啊，另外咧就翻嚟啊，讲下另外一位人物啦。呢位人物都算真系圆梦啊。 系啊， 系啊，梦圆又得，或者圆梦都得。咁啊，喺呢个礼拜咧就突然宣布退休。咁啊喺9月19号，咁啊李娜就通过个人嘅新浪微博嘅就发表咗一篇叫做《我的退役告别信》，咁啊正式宣布退役。咁其实喺今日我哋啱啱做紧节目，星期一9月21号吓，咁啊其实佢喺北京咧，就佢特登咧就去北京就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咁、嗯、啊记者招待会度咧就多次饮泣啦，讲唔到嘢啦，咁就解释。咁佢个解释就话都系伤患，冇第二个原因噶啦，因为我好多伤患。我兩隻腳嘅膝頭就嚟殘廢㗎啦，再打落去，我再打落去就真係殘廢㗎，你唔好再逼我啦。咁啊，即係好似當年我阿老懵懂咁啦，係即係話腳痛啦，係咁。但係慢慢佢又出翻嚟㗎啦，嚇。咁所以係咪真係膝頭有事咧？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咁啊，其實就佢19号就宣布咗呢個退役嘅。咁啊，退役信其實可以讲下㗎，几千字啊。咁但係呢篇退役信呢普遍嚟讲啊係令人失望嘅。因为一睇呢就知道唔係娜姐寫嘅、嗯。因为第一娜姐俾我哋嘅感觉係咩先。 潮啊爆啊。 潮啊爆啊臭串啊。 係啊。 好有霸气啊。 好個人啦、啊。 我代表我自己。 係啦，係啦，唔需要你人感受噶嘛。但係呢篇嘢唔同曬，呢篇嘢咧就讀啲俾大家聽下啦。頭先就其實入面有好多感謝國家嘅嘢嘅 ，OK， 嗯， 咁啊。佢話近15年嚟呢，就我哋彼此生活一部分，作為一名代表中國喺國際場上征戰嘅網球運動員，我經歷咗8場嘅比賽，其中包括一啲WTA 嘅巡迴賽啊、聯合會杯嘅中國隊員啊，或者就參加咗全運會啊，或者幾屆嘅奧運會啊，為國爭光啊等等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咁佢話我能夠擁有一個即係非同尋常嘅機會，咁啊喺呢個網球場上代表中國，係我至高無上嘅榮譽。嗱，呢啲已經肯定唔係李娜寫嘅嘅説話嚟嘅。OK， 咁啊跟住咧就佢喺篇文度佢多謝咗好多人。OK， 有啲咧係大家 expect 嘅，譬如話多謝老母、多謝老豆、多謝老公、多謝教練嗰啲都有。但有啲人唔 expect 嘅，就譬如佢多謝呢個中國網球協會嘅孫俊峰。多謝湖北省體育局嘅胡德春局長，嚇呢啲等等咧，仲有多謝啊，多謝佢嘅啟蒙教練啊，余麗橋。OK 嗱，大家記唔記得呢幾個人對佢做過啲乜嘢啊？ 記得 啊，譬如話，我記得胡德春好似當年係刮過兩巴啦，余麗橋呢就係細個嘅時候呢，用一種地獄式嘅訓練令到佢呢即係童年係有陰影嘅、，OK， 咁啊，孫俊芳唔使講啦，多次揶揄佢，又話佢唔愛國啊，又話佢呢樣，又話佢嗰樣，咁佢係寫過一篇文吉阿孫阿姨嘅、，OK， 咁所以今次喺呢篇文度咧，佢多謝翻一系列呢一扎人，咁咧就令到好多人即係覺得呢篇嘢就完全唔係佢寫嘅，咁、啊，基本上其他嘅內容就係話佢。退咗休之後啦，佢會同佢間經紀公司咧就會即係繼續發展佢嗰間李娜網球學院啦，或者仲有咧就會參與一個叫做 Right to Play 嘅兒童樂益會公益組織，致力咧就係幫助生活貧困同埋身處困境嘅兒童嘅，同埋一啲青少年，幫助佢哋通過體育。同埋一啲力量去戰勝呢個挑戰等等，咁呢個我哋當然樂於見到娜姐去做呢樣嘢啦，好好嘅。但我想講呢就係呢，我諗佢寫封信呢，除咗係唔係佢自己寫之外，咁佢當然要同意啦。咁佢同意嘅呢，我諗佢都係想即係補補個底先啦，因為你將會退役呢、就出嚟就要搞一啲類似好似生意咁嘅嘢㗎啦，以前你打波呢就你惡晒啫，你贏撚咗個冠軍，你鍾意多謝邊個唔鍾意多謝邊個，始終都喺你把口度，但係你出嚟又要做生意㗎啦嘛、你要搞嗰啲咩網球學院啊嗰啲，喂大佬，即係你一得罪咗阿爺阿爺，喂你整成間學院起嗰度，跟住㗎，喂消防過唔到啊，仲有嗰度冇派片啊，喂好多圍欄呢個冇，喂你又冇真冇呢個申請呢個營業執照啊，又點點點點點啊，搞撚死你㗎嘛、所以嗱真係呢即係點講呢出得嚟行就預咗要還 嘅， 我哋成日都講呢句，咁所以即係咁所以佢又補補個底啦，咁即係唔打波以後出嚟要對返住呢班人呢，咁就即係唔可以太囂張㗎啦，咁所以呢呢個呢就我哋見到喺呢封信入面呢就有呢個解讀啦，咁最後佢有個好深情嘅獨白呢，就話我最開始打網球嘅時候呢就只係一個鄰家嘅小孩，咁打網球就俾咗我啲課餘嘅愛好，咁我完全冇諗過呢我面前有如此神奇同埋美好嘅網球之旅，咁當時呢就誰都諗唔到呢網球係對於我呢至愛嘅祖國係意味著什麼。 哇 幾犀利，咁即使呢我喺我嘅職業旅程裏面都唔係一帆風順，但係佢都係值得嘅，即係呢個咁嘅生涯。咁佢話佢睇見呢 好多嘢喺佢眼前啊，都一一发生，一一实现啦。佢话小女孩攞起一个网球拍，制定目标，咁佢话跟随住佢嘅内心，并且相信自己。咁佢话我希望我嘅经历同埋嘅故事能够激励更多嘅中国年轻嘅女孩，让佢哋咧相信自己，为自己设立目标。永不言敗，咁啊呢個咧就係即係李娜嘅 end up。咁但係咧，仲有一個揣測會係咁啦。佢嘅退休嗰日咧，那個記者招待會咧，唔係佢嗰封信啦，發呢封信嗰日咧就9月19號嚟嘅。其實9月19號發生咩事呢，就係、是、武漢網球公開賽嘅開始嚟嘅。OK， 嗱呢個咧係搞到好尷尬。但係首先武漢網球公開賽呢、這個公開賽咧，今次咧係中國史上最大嘅網球公開賽，因為首先就一個計分賽，係納入 WTA 嘅。咁咧今年嘅四大滿貫嘅冠軍咧就全部到曬，頭世界頭40位嘅種子球手全部都有嘅，彭帥、威廉斯、舒埃普娃、和斯尼亞奇等等啦，仲有啊，譬如仲有呢個基維杜娃等等，所有都有。唯独而家就系冇咗今届澳网嘅大满贯冠军李娜啦，就系冇咗佢一个。咁嗱呢个咧个日子系好令人哋揣测，就系佢点解要拣同一日咧？佢系搞到个武汉嗰个网球公开赛嗰个组委会系好尴尬，要特登行出嚟要做一啲聲明，特別係嗰個記者招待會就叫做李娜退役說明會嘅，咁咧就然之後就當即係負責人就要講，就而家就澄清幾點啦。佢話首先就係武漢網球公開賽咧個即係對於李娜因傷退役表示遺憾同埋難過。咁佢話無論係現在或者未來，佢話李娜都係武漢網球嘅重要嘅組成部分。最後咧就係話李娜為武漢呢座城市同埋中國嘅網球事業咧發展就做出咗貢獻啦。咁佢話佢嘅成功激勵咗新嘅一代嘅中國網球手，亦都一定程度上吸引咗頂級嘅球員咧嚟到武漢參賽等等啦。咁呢個說明咗一樣咩咧？就係、是、佢揀呢一日就係、是。佢最後仍然係發揮李娜本性， 係 今次直情係爆炸性，同你盡地一步，你係要我喺我鄉下度打咩？我就係唔撚打，係咪先？嗱，呢、這個就係我嘅解讀啦。最後點樣唔打？退休啊！屌你老，以後都唔撚打，咁樣咧嚟即係嚟抗衡呢、這個武漢呢、這個呢、這個網球公開賽，因為我諗呢、這個大佬喺佢鄉下度去搞一個咁嘅網球公開賽，其實佢係應該要打，但係我諗佢盤算過。其實成個網球公開賽，嗰、那個武漢嗰、那個而家武網咧，我哋叫武網，喺嘅所有宣傳係有曬李娜嘅，嗰啲海報係有曬李娜嘅樣喺度嘅。係啊，咁喺到最後一日抽籤開波。跟住先冇佢，咁而家最後中國嘅代表得翻彭帥，彭帥就喺美網度打到入四強啦。咁、所以就呢、這個我諗佢係到最後一刻佢決定唔打，擺到最後一刻就係你翳都冇撚得翳我，係啦，即係我唔好再翳我，我咁好撚，佢係好撚憎佢鄉下嗰啲友噶嘛，你大家都記得啦，係咪先？即係譬如話成日抽佢水啊，又頒錦旗啊，上次澳網攞完冠軍咧，係咪法網又係澳網？我唔記得咗， 係啊，總之笑容啊嘛， 係啊係啊，嗰、那個笑容好差，你記得？佢同嗰啲人嘅關係其實好差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今次其實係一個毀滅性嘅同歸於盡式嘅解決咯，即係呢、這個。唔係， 我覺得奇怪嘅，二月佢攞咗大滿貫啦，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傷啦，咁好少其實係咁短時間之內會話即係傷退役嘅，同埋第二樣嘢，佢都唔係話年紀好大，佢都係 大啦， 三十四五 㗎啦， 咩？ 係啊，三十四五㗎啦，其實佢要退休咧係唔需要揾藉口嘅、即係傷患其實佢又真係好多嘅，咁、但係我諗佢揀嗰個日子咧。是一个即是一个几落面嘅一个。 临尾同你玩玩铺 仲要。临尾同你玩仲要玩一铺玩得好尽嘅。咁所以即是呢个几震撼性嘅。咁李娜就终于就退休啦。咁、其实就冇乜大损失嘅我觉得。即是我諗对中国嘅网球迷嚟讲就冇咗一个焦点啦。即是可能 你習慣就係每次有啲咩大滿貫賽事咁啊，頭幾 round 你見到中國啲新聞都係報道 彭帥 啊嗰幾個啦，或者仲有今屆嗰個喺南京青奧攞咗冠軍嗰個徐思林啊等等呢啲啦，將會都會出去打啦。咁但係始終同阿李娜係會有啲唔同嘅，因為李娜就真係為自己噶嘛。全職咁啊， 自己俾錢 係啦，咁啊彭帥仍然都未到呢個階段，亦都冇佢咁籌全，咁啊同埋彭帥又未必係個個大滿貫可以打到入去四強八強嘅，佢最多都係雙打嗰啲佢就叻嘅，雙打夾下啲台灣妹啊咁嗰啲咧，又攞下冠軍啊都有，咁所以就可能就冇咗個焦點咯，咁但係就打飛機嘅情況少啲啦，咁但係娜姐就即係今次。發出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啦，就係話你以後打飛機唔好再揾我啊！ 係唔撚到預我 已經受夠你呢種啦，你唔好打，你打飛機就話你打飛機啊！你唔好成日攞我嚟打飛機，我而家就唔再俾你攞嚟打飛機啦！呢個就係嗱李娜嘅圓夢之旅啦，冇錯啊， 犀利 犀利啦！咁啊，係咯，大致上係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啦， 咁啊。我哋下个礼拜返嚟就应该係啊，但係下礼拜返嚟就去咗飲未㗎我哋。都仲未去飲。 未去飲。 希望呢下礼拜可以搵埋刁文流返嚟啦。 係啦。 咁啊下一集可以搵下刁文流就讲下去飲呢前应该要准备啲乜嘢。 係啊。 好希望下一个礼拜可以捉到啊 刁文流 返嚟。咁最后呢就送埋呢只歌啦，呢只歌又系大家好熟好熟噶啦，咁啊嚟自呢个 La Misera 嘅La Misera 嘅 I Dream a Dream 啊，咁啊，但系今日拣咗呢个版本咧系四个俊男嘅一个版本嚟嘅，咁啊呢个系一个opera 嘅组合啊 ，Teatro 啊，咁啊 Teatro， 咁啊一个都几好听嘅一个版本，大约喺2007年度啦，咁啊送埋俾大家啦， 好 啊，希望。话俾习总听，唔系净系佢有梦嘅，我哋都有梦嘅。我哋嘅梦系一个普选之梦，民主嘅梦。我哋嘅梦虽然同你有矛盾，但系最后我哋决定，我哋系继续去寻我哋嘅梦嘅。咁啊，送俾大家 ，I dream a dream。下个礼拜北上频道再见， 拜拜， 拜拜。 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When hope was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I dreamed that love would never die I dreamed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 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And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 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No song unsung No wine untasted But the tigers come at night With their voices softAs thunder, as they tear your hope apart, as they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She slept a summer by my side. She filled my days with endless wonder She took my childhood in her stride But she was gone when autumn came. Still I dream she'll come to me That we will live the years together But there are dreams that cannot be And there are storms we cannot weather. I had a dream my life would be so different from this hell I'm living, so different now from what it seems. Now life has killed the dream.